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三伏枯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杀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边上听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手边开着花匣子，夏天自由打点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，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，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，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百物一用是秀才，厨师老爹肺气坏，一片苦心帮儿子，辛勤苦练好运来。各位看官，在临安城十字大街有一个手艺不错的厨师老何，他呢为人豪爽，手艺高超，儿子何世来更是争气，十几岁就考上了功名，是远近闻名的小秀才。可是有句话叫好景不长，这儿子自从考取了功名以后，不思进取，几次书院的考核都不及格，被革去了功名，轰回家中。在家之后，何世来也是好吃懒做，可愁坏了老何，说这一天父子俩可又呛呛起来了。 什么呀？一天到晚没什么想吃的。哎呀，今天的这吃腻了。 儿子， 爸，哎，我这点饭呢。 怎么又点饭呢？ 我要给人送过来。 你怎么天天点饭呢？我就是厨子，你点哪门的外卖呀？ 不是，就现在挺方便的，挺方便，就让那个他们找人那东街的说，哎，给我取过来。哎，他就给我取过来了，取完了多给点钱就行了，这没有什么的。您看看，再说了，您点您吃做的东西给我取过来了，取完了多给点钱就行了，这没有什么的。您看看，再说了，您点您吃做的东西，他跟我吃的不一样。哎，您看我吃这个馄饨，新北街刚开的馄饨店，每个馄饨里包一虾仁，你这还了得了？味儿好，大家味儿好着呢，您尝尝尝。 哎，我瞅瞅，这多少钱？ 等来了，我不让您尝尝完了吗？ 就这么一小碗，就要三万两银子呀？ 看错了 啊，这是多少这？ 看错了，三两银子， 三两银子也可以呀、啊。哎呀，这太贵了，我的宝贝儿。 哎呀，您怎么回事？ 您说您作为一个厨师，您对美味的要求这么低呀？ 啊， 作为一个吃货来说，那个多少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味道，这才是吃货的真谛，您知道吗？ 你知道吃货什么意思吗？ 什么意思？ 老话讲究叫做白吃饱，废物点心，知道吗？你都33了，你一分钱也不往家挣，干什么什么不成，吃什么什么没够，还舔着脸说价钱不重要。 不是， 我今天给你下最后通牒啊。 什么通牒？ 以后想吃什么自个儿做，糟践老子钱捧别人的生意，想都别想。 不是，不是爸，您这怎么这样啊？这老头儿，爸 啊， 钱还说不给，真不给了呀？ 那可不， 那爷儿俩哪有隔夜仇啊？您得给是两八两，我点点。 给多少钱？ 我就给个十两八两的，我今儿想吃那个鸡翅，想吃鸡翅，他们炸挺好吃的。 他们炸的挺好吃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 那我想吃怎么办？我想吃炸鸡翅， 想吃炸鸡翅， 您给我点交钱，我点不点？ 把原料买回来，自己做，做什么样吃什么样。 我堂堂秀才，我做炸鸡翅，你这人怎么？哪有您这样的呀？让街坊邻居看见，我可是秀才。原来我可是秀才。这回家了，让爸爸这么一通虐待，想吃什么不给买，像话吗？您这老脸往哪搁呀？对不对？您给点钱，给点钱，给点，你给您给点钱，给点给点，您给点给点给点给。 不给 您，不是，我可是您亲儿子，您这样啊？ 不给。 您不给啊？ 嗯， 不给，得了，我不跟家待着了，我就上昨儿我说的那家馄饨店，哎，我当一跑堂的去，挣多挣少的呀，没关系，无所谓，起码天天我想吃馄饨了，哎，我让他给我下一碗，哎，我那工钱呀，就单吃馄饨都行了，哎，我呀还不在家待着了，你不天天嫌我想吃什么自个儿做吗？自个儿挣吗？我自个儿挣钱，亲了，回见吧您那， 你去吧。我看你坚持多久？ 我坚持，我再见。 列位看官，这件事啊，就像长了翅膀一样，传遍了临安。秀才做跑堂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馄饨店的门槛都要被踏破了。但是时间一长啊，这事儿就淡下来了，也没人看这个新鲜劲儿了。有美食勾搭着何世来，不知不觉可就干满了一个月，领了工钱，他可就不想干了。他买了虾仁肉馅馄饨皮儿，回家当着老何的面包了20几个馄饨下锅煮了，端上桌之后得意洋洋的，他可要显摆显摆。 嘿，尝尝呗，别跟他睡了，尝尝，爸，尝尝做怎么样？自个儿做的啊。不是买的啊， 这是自个儿做的呀。 自个儿做的，还说我是废物点心吗？ 我尝尝啊， 尝。 哎，还不错呀。 您再来。 儿子知道点自尊，能学点基本的生活技巧啊。 嗯， 我给你打60分。 哎，多少分？ 60。 才60分？ 那可不， 这我这做的不错了。这你看我这里边，免每个里边有一个虾仁，这才60分。 哼。哎，照猫画虎，60分就不少了。你以为一个馄饨里边包个虾仁就很了不起了？ 那不错了。 有能耐我给你做一碗疙瘩汤，有能耐你给我做碗疙瘩汤 啊？ 一个疙瘩里边裹一虾仁，有能耐给我做出来，我给你加10分。 疙瘩里边怎么裹虾仁？您这不，那不难为人吗？你等我做去，我做，真是的。嗨，爸，看， 谁这黑呢？ 昨我做出来的美，看看，做得了 ，做得了， 怎么说的来着？这不疙瘩汤吗？疙瘩汤里面疙瘩的裹虾仁吗？ 对， 你看我自个儿揪的面啊，我裹虾仁啊，我活的面，哎，弄了30多个面疙瘩里边裹虾仁，怎么样？ 你这个 疙瘩汤， 你这不应该叫疙瘩汤。 怎么了？ 你这应该叫面丸子汤。 怎么了？ 这什么？这能吃吗？这个 怎么不能吃啊？ 等着。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那这我这不就皮儿厚点吗？ 这得煮到什么时候去？ 那里边有虾仁，你掰开了看呢。你先看。 我别掰开了，你这现在弄得跟水煮包子似的。 那 多长时间能吃？ 这么着，这么着啊，这么着。您来一个，您来一个。 我来一个， 你来一个，你这半个时辰，行吗？半个时辰的时间，您做出来，您刚说的那一面疙瘩里裹一虾仁，您做出来，您做出来，您甭光说，你做一个我认输。明天我还上班去，我接着学咱们那馄饨手艺，行不行？我是非得让您给我把这十分加上去，半个时辰，行不行？ 你说的啊。 对了， 哼， 半个时辰，能不能做吧？ 半个时辰， 对呀、啊， 没问题。 呵， 走你走，唰，哎，走走走， 干嘛呢？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，干嘛呢？水都开了，您这干嘛？ 废话， 背手看着干嘛呢？ 着什么急？你不是说了吗？多长时间？ 半个时辰，这水都开了， 就半个时辰，那还是 活念旧啊。 半个时辰，爸爸还配是你爸爸吗？ 那也不都是我爷爷呀？那你这你要。你那赶紧先做呀，先别说这片汤话呀。 挺好吧你。你呀、啊、你把这虾仁捞出来控控水。 我控控水，控水怎么了？然后呢？ 方盘上倒上面。 方盘倒半面倒上了。 虾仁倒上面。 倒上面了。 俩手端着晃。 晃晃晃晃晃。 沾上面没有？ 沾上了。 下锅。得了，起火出锅，来吧叫爷爷吧。 哎，爸您这没有啊，您这。什么叫爷爷像话吗？我爷爷得乐意啊！你先问你爸爸，他乐意吗？什么叫我叫爷爷？不过您这，你看这窍门啊、哦，不是拿面往上裹呀？哦，我还说活得了面裹的虾仁，嘿，您还真行啊！ 爸爸永远是爸爸， 是 而儿子却永远是儿子。 知道了，知道了啊！您这叫耍赖，您这不能算 儿啊！窍门满地跑，就看找不着啊！做事不但要学习，你还得琢磨。人要是有一天学会了琢磨呀，在哪行干呀，嘿嘿，都能混出点名堂啊！ 哎呦呵， 哎呀，真是行行出状元呐！老何的这一番表演让小何心服口服，外加佩服。第二天果然这小何又乖乖的上班去了，一干就是一年，学了不少的真东西。一年之后何氏来，心气儿也告了许多，回头和老何商量着自己要开一家店，老何呢却给他泼了盆凉水。 我说 开馄饨店这不挺好，您干嘛老不同意呢？ 那我你开馄饨店我支持，但跟着别人后边跑，你永远只能是吃骨灰呀、啊！ 什么叫吃骨灰呀、 啊？永远只能吃灰，吃不着肉啊！ 吃灰就得了，干嘛吃骨灰、啊？ 就更陈旧、 啊，太陈旧了 你呀、啊，得有自己的创新呢。 我闯着呢，你看啊，我现在不光会做虾仁馄饨，虾爬子馅的饺子我也行，哎，然后这个哎。鲅鱼馅儿的我也能来，知道吗？鲅鱼加韭菜也行，鲅鱼加茴香也行，哎，鲅鱼里加馅点小白菜都行，知道吗？ 你跟鲅鱼有仇？你不是跟鲅鱼有，你是跟爸爸有仇吧？你 我怎么有仇？您看您说话 了。你既然跟那带馅的较上劲了，我出个题目考考你，如果你能完成，开店的钱我出。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您说干嘛吧？ 儿啊，你来看， 什么呀？ 这是50个收拾干净的鹌鹑，你 什么东西？ 鹌鹑啊， 鹌鹑， 鹌鹑不知道吗？ 鹌鹑知道， 哎， 还有冬季的鹌鹑， 对， 知道。 你就包一斤鹌鹑馅的水饺吧。 鹌鹑馅的水饺， 嗯， 这么点这玩意儿怎么弄肉啊？ 哎，这算什么呀？年轻时候我还做过麻雀馅的饺子呢。 得了吧，20只鹌鹑， 嗯， 挑着胸脯的位置踢肉啊，踢半个多时辰，也就不到2两肉。您这我再剁碎了，我再包着十几，这成本也忒大了，这玩意儿那能行吗？ 成本大呀！ 你看，这就是啊， 你看你的下脚料也有多少啊？一个鹌鹑进价是5块， 是啊， 100块钱的鹌鹑才包十几个饺子，你这要拿出去卖，你打算怎么定价啊？ 可不所以说吗？ 嗯， 那我也就不靠谱吧？您干嘛非让我做这鹌鹑馅饺子？您说怎么弄啊？ 你照我说的做。 嗯， 你把剃剩下的鹌鹑放在菜墩上， 然后呢？ 拿那刀背 啊， 走， 走， 走。 哎，啊，弄碎，然后呢？ 鹌鹑的骨头这不碎了吗？ 碎了是碎了，然后呢？ 把肉混在一块儿， 肉跟骨头混一块儿。 哎， 然后呢？ 拿一萝卜， 拿一萝卜啊， 把这头切了。 啊，把萝卜头切下去，然后呢？ 握着萝卜在菜墩上戳。 啊啊，在菜墩这么戳， 这骨头是不是扎萝卜上了？ 嘿，哎呦爸，哎嘿。哎呦，哎呀，我说您是爸爸呢，这玩意儿，你看这爸爸的就是爸爸是吧？ 嗯， 哎，您这，哎这，哎呦，我这不是是守着窝头替挨饿吗？您就是厨神，我还上别的馄饨摊学什么去？您这招人不招人？明儿我上班去，我不当公明了，我不考公明，当什么秀才？我就当一好好的一厨神，怎么样？ 你想当什么？ 我想当个厨神，那馄饨店我不去了。馄饨店我不去了，我跟您学。 傻孩子，那馄饨店呀，是我徒弟开的。爸爸，我早就给你盘下来了。 哎呦喂，那太好了！我以后我就是馄饨，不是，我是馄饨大王。 哦，你就是馄饨大王吧？ 哎，没有那个吧。 从那以后，何时来心甘情愿的来接老何的摊了。老何也觉得自己的孩子能成事，只要再使使劲儿，花个一年半载的时间，怎么也把何时来培养成一个超级大厨，不管是包饺子这么简单喽。这正所谓行行都出好手，只要勤学奋斗，小小一碗馄饨认真也能丰收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什么？哦，累了，太累了。